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8月22号晚，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剧之本逢星期一晚的9点到10点都会在这里和大家深入分析剧本，希望透过分析剧本进一步去欣赏戏剧的好，或者我们都将一些当中不好的东西抽出来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而今晚和我们一起研究剧本的就有六姑何敏文的。 Hello 六姑。 hey, 大家好。 当然还有我的拍档饺子施淑婷。 Hello。 当然又不少得我冯杰啦，是不是先。好啦，咁六姑休息咗几个礼拜喇，咁今日呢返嚟我哋节目入面。今次呢就会带一个咩劇本俾我哋呢？ 今次呢就係、是、一个电视劇嚟嘅，即係大家要追落辛苦啦，所以。 唔係喎，我諗好多嘅家庭嘅观众呢喺电视入面收睇呢个电视劇呢都唔会追得好辛苦，甚至係好想追落去点。 都系嘅，因为呢佢系几特别嘅呢个劇，我觉得。作为电视剧，亦都系呢一个即系呢个新嘅电视台啦，咁啊嘅开台作嚟啦，叫做系。初时咧我都冇睇到嘅，不过咧见到好多评论咧都有讲啦，咁样就话好特别呢套剧咁样，咁所以咧我都尝试去睇，咁我觉得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分享一下嘅。 嗯。從劇本上面，我諗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劇咧，同大家有一啲特別嘅討論嘅。咁究竟啊，呢一個係乜嘢電視劇呢？就係《馬加烈與大衛》系列六斗啊！呢個名都好特別，好少即係電視劇一啲咁長嘅名噶啦，同埋都聽落究竟係乜嘢咧？六斗啊，真係好奇怪嘅名喎！ 咁其實佢本身咧就係一個啲小説嚟嘅，即係佢有個原創咁樣，就已經係有一個叫做《馬加烈與大衛》系列咁樣嘅，佢有幾本書嘅已經出咗。咁樣呢個咧就係綠豆啦。咁我自己諗就係、是、因為你呢個都係應該講啲感情生活啊、愛情啊嗰啲嘢啦。咁啊綠豆第一個諗就係芝麻綠豆嘅嘢啦。咁樣咁確實佢亦都係個戲裡面咧都係主要咧就係佢同其他劇如果你覺得有唔同咧就係佢係啲講好多生活嘅細節啊。好多啲芝麻绿豆嘅事啦，真係好似咁样我諗佢亦都係因为咁样所以叫呢个名啦。 其实呢喺睇呢个戏嘅初期呢，跟住呢就会諗起呢阿初呢曾经即係喺我哋嘅节目入面呢同我哋讲嘅一句说话。咁呢佢其实重复过几次嘅，就係即係咩叫写实呢？写实就係你打开窗望落街，咁就为之写实囉，即係佢曾经有咁样去讲过一个咩比喻啦。咁但係今次。 叫生活真实同埋。 真实係囉。咁但係今次呢一个绿豆嘅电视劇呢，我睇完之后我真係觉得哇係嗰个生活感好强啊。我好似平时生活緊发生緊嘅嘢呢依家喺个电视上面睇得到。经历嘅嘢呢喺电视上面发生緊啊。因为我哋之前睇嘅好多好多嘅电视劇呢同我自己生活上面嘅嘢冇关㗎嘛。即係讲其他一啲人佢哋嘅故事即係我意思係以前嘅一啲电视劇啦。咁好似同我哋自己嘅生活呢挂唔到勾啊，拉唔到埋一齐啊！而今次睇呢一个， 以前嗰啲系即系成日会冚巴啊，嗰啲冇 好 有 好戏剧化， 好少系真实现实 又 会有噶嘛， 即系自己可有心交俾人争嗰啲，系咪先？ 系啦，唔系成日都会啊，每个家庭都会啊。但系今次嘅戏就系佢讲好多啲生活嘅琐事啊，其实真系咁嗰啲咧，真系如果你同你嘅情人啦、即系唔好话同居啦，就算可能你相处过或者点样，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对话，可能系即系曾经好接近嘅。咁樣出現過啊，或者真係會為咗啲芝麻綠豆即係嗌下交啊，呢啲真係係好好，我哋所謂好生活化嘅，咁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咦睇到嗰度可能覺得係，即係可能自己都有啲類似咁樣嘅經歷喎，咁啊令到好多人可能會好有共鳴啊，咁呢個就係呢一個劇本佢嘅特別嘅地方啦，其中一樣。 咁今次我哋呢一個綠豆呢個電視劇啊，咁究竟啊個內容係點樣咧？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啦。 劇之本， 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一劇之本。咁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马加烈与大卫系列绿豆啊，佢系其实讲几个角色啊，点样去爱啊，点样拍拖啊，同伴侣相处一啲芝麻绿豆嘅小事嘅。咁我哋不如又讲下，其实佢里面故事内容系点样啦？ 咁个故事就好好简单嘅，我觉得一开始就系有个叫大卫嘅男仔，咁佢同一个叫马加烈嘅女仔拍拖啦。咁你拍下拖咧，咁啊去咗应该年龄左右咧，马加烈觉得好闷啊。咁虽然大卫对佢好好噶，咁啊咩都就晒佢，但系佢觉得好闷啊，佢想要啲刺激啊，佢想要有一啲转变。咁呢个时候咧，咁大卫咧同佢提出咗一个要求，就系希望同佢一齐住，一齐同居，去表示佢嘅爱啦。咁样，咁其实第一集咧，成个第一集就喺度讲紧马加烈咧，佢喺度纠结紧，究竟考虑系咪要同大卫分手啊？咁样，咁而去到第一集嘅尾咧，咁大卫同佢提出呢个要求，咁第一集喺呢个位置就完咗啦。咁我哋就唔知道，究竟马加烈会有一个点样嘅回答咧？咁最后个回答咧，有少少系戏剧上面系理所当然啦，但系好似喺观众嘅感觉上面系出人意表，就系马加烈咧竟然系同意咗去同大卫一齐住。咁因为可能佢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对于佢哋嘅关系嚟讲一个突破，或者系一个新鲜嘅事物。你知马加烈咧，咁佢就好想有一啲刺激。咁呢个位咧就俾咗马加烈嘅一个刺激嘅地方，咁就开始咗一段既平凡又刺激嘅一个同居嘅生活啦。 咁佢哋开始同居生活之前，当然要筹备佢哋嘅居所啦，即系佢哋筹备嘅过程咧，咁又拍咗一集咁样，即系讲佢哋点样墙纸一齐拣墙纸啊， 一个又想油油，一个想要墙纸，即系呢啲 系呢啲好少嘅生活上嘅小片段啊。咁就輯錄咗出嚟，咁就會睇到佢哋之間嘅相處，或者一對佢哋情侶之間嗰種佢哋， 即總之好多人咧，因為結婚啊或者同居就之前已經因為要大家要決定好多嘢咧，就嗌交到 無論係間房嗰啲油油嘅顏色啊， 咁但係好多啲瑣碎嘅事啦，係啊 係啦。咁之後呢，咁其實大衛本身係一個的士司機嚟嘅，咁但係佢係一個非一般嘅的士司機嚟嘅，佢係好有品味啊，好好他條啊，個人好同我哋依家日常會見到嘅啲的士司機普遍嘅可能會有啲唔同嘅。 咁佢係揾夠意先至，因為為咗興趣去揸車嘅啫，揸的士嘅啫。 我都希望有咁嘅一日啦。OK， 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咧，咁大衛咧就有一個嘅中學同學咧就翻嚟，咁啱咧就揾翻佢，咁呢個同学咧就叫做赵子龙啦，咁呢个赵子龙咧，咁原来佢揾翻大卫咧，佢系有一啲目的咧，系希望大卫帮手咁样。 系啊，咁佢就见到大卫啦，约出嚟见面啦，咁样其实佢就好想可以搞生意，其实佢搞咗生意好多年嘅啦，咁但系都唔系咁成功嘅，咁今次见到大卫啦，咁佢又好想搞一盘有关流动宠物车嘅生意啊，咁希望林宝儿可以投资嗰架车啦，咁佢咧就可以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可以揸去唔同嘅居所去帮啲宠物服务啊，咁大卫咧夜晚咧就可以继续揸 Uber 咁样， 因为马加烈就唔中意去揸的士，就话不如你去转揸 Uber 啦咁样嘅， 咁都知啊，大卫就肯啦， 大卫基本上系好就呢个嘅马加烈嘅，佢讲咩佢都会就佢嘅咁样。咁、那个问题就开始出现啦。对于马加烈嚟讲啊，大卫呢个旧同学，但系佢新认识嘅朋友咧，咁佢觉得好吸引，佢系俾赵子龙咧系吸引咗 嘅。两个有啲惺惺相惜，甚至开始发展落去咧，有一少少暧昧嘅情况，即系佢哋会自己约出嚟去睇戏啊，瞒 住大 卫 WhatsApp 啊， 系啦，甚至系佢哋唔单止 WhatsApp 啦，有一集咧就讲赵子龙咧，佢就带咗两只猫翻去赵子龙佢自己屋企，然之后咧就将自己屋企嘅锁匙咧俾埋马加烈，就话你随时可以上嚟照顾下佢哋噶。即係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咧，又喺呢個位咧有一個突破，甚至係佢哋之間啲稱呼咧就會話，只貓貓嘅，爸爸翻嚟啦，媽媽嚟咗啦，即係呢啲位咧就令到觀眾們更加覺得，以佢哋兩個嘅曖昧咧越嚟越明顯喎，亦都即係令到大家會更加關心到，咦，大衛同埋馬加烈之間佢哋嘅關係又點咧咁？ 係啊，咁另一邊廂咧，大衛其實佢都覺得好似同居生活令佢同馬加烈嘅距離好似越嚟越遠喎。反而咁 咁啊佢就半夜揸 Uber 啦，咁样咁于是咧喺呢个时候咧，咁另一个重要嘅角色亦都出现啦，佢、就系 Diamond 啦。呢个女士好得意喎，咁都系半夜三更。喺中環嘅同一個位，每次都係咁樣 call Uber， 咁啊佢啊一出場其實咁醉醺醺啊，咁啊上車啊，同埋佢成日都會飲醉啦，咁啊大衛又好細心， 著得好靚啊，係 啊係啊，咁啊又會佢又會撩下大衛傾偈啊，咁啊令到大衛啊覺得。呢、这個都女仔都幾特別，咁就會為佢可能預備定個垃圾桶仔啊，做呢啲小事去慢慢建立咗一啲嘅關係啊。 但係佢哋之間都係保持距離嘅，即係大衛份人就係擔屎唔偷食嗰只老實人嚟噶嘛。咁但係咧，佢哋由 Diamond 啦同埋大衛之間，佢哋個可以話係友情啦，或者係之後 Diamond 請埋阿大衛做佢嘅司機啦咁樣。咁佢哋兩個越嚟越了解得更加多嘅時候咧，開始我哋又會覺得，咦，大衛同Diamond 之间的关系又好像不只是一般朋友那么简单的 样、嗯、当然 Diamond 他本身都有自己的感情烦恼的、Diamond 这个角色啦，他也都是他住大屋、啊、很漂亮、嗯、很奢华的生活、啊的啊、其实他是发型师来的，他恋上了一个有老婆的丈夫啦，样的 有妇之夫啦 但其实他又是他以前的同学来的，都是旧同学来 的曾经也都拍过拖的，但是可能身为分了手啦，咁个男仔咧就识咗，即系结咗婚啦。咁但系佢哋再遇翻咧，又系再中意翻大家两个，咁、搞咗一个另外嘅三角关系出嚟嘅。 系、佢好似就俾人金屋藏娇咁样啦，就好似话同佢个男朋友一齐已经系唔知七年啦，已经好耐噶啦，咁一直都系无名无份咁样啦。咁但系佢又好爱呢个男人，咁佢好闷噶嘛，喺间大屋入面冇嘢做啊嘛，得个工人，咁跟住请埋阿大卫嚟做司机，跟住又炒埋个工人啦，所以周不时咧又会揾阿大卫嚟煮下嘢食啊，咁啊车佢四围行下咁样，咁啊令到佢哋之间嘅关系就更加扑朔迷离啦。咁啊去到我哋咧就留意翻阿赵子龙同埋阿马嘉烈之间嘅关系咧，咁就有一次咁啊大卫同阿马嘉烈嗌交，咁佢哋嗌交之后咧，咁啊马嘉烈就走咗出去，咁而喺嗰一晚咧，咁阿马嘉烈咧就冇翻到屋企瞓，咁阿大卫一个人喺屋企咁就好。擔心啦，亦都係喺度問點解咧？究竟佢去咗邊度咧？咁當第二日咁啊，馬嘉烈翻到嚟之後咧，又好似對翻佢好好嘅喎。咁啊，譬如佢煮粥佢食啦，佢哋之前都有交代過，就係話啊，馬嘉烈咧，佢知道啊大衛中意食粥嘅，但係佢係唔會煮粥俾佢食噶，因為嚇、我費事你飯來張口咁樣，咁我服侍曬你咁唔得噶嘛，咁樣咁我唔會煮粥俾你食嘅。但係喺阿馬嘉烈冇翻到嚟瞓之後，第二日啊馬嘉烈就煮咗一煲粥，咁就俾阿大衛食。咁啊大衛。見到哇，喺即係都唔知開心定唔開心好啦。咁跟住阿大衛都冇特別去問嘅。咁啊馬嘉烈淨係話：哦，我同咗阿趙子龍去睇戲，咁跟住就散咗咁樣，就係咁嘅啫。咁啊到阿大衛咧之後，佢又問阿趙子龍有一次就話：喂，星期一嗰日啊馬嘉烈冇翻嚟瞓，你知唔知佢去邊啊？咁樣咁好似大衛已經懷疑緊佢哋兩個之間有啲關係啦，咁但係趙子龍都係話哦，因為嗰晚咧佢同另外一個嘅朋友一齊，佢飲醉咗，咁我去照顧佢，咁所以咧我同阿馬嘉烈咧睇完戲之後就散咗 band 啦，冇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到阿大衛咧有一次揸 Uber 嘅時候咧，就俾警察拉咗。咁啊，到阿馬嘉烈去保釋佢。咁然之後咧，當佢哋兩個喺一個爭吵嘅過程底下咧，咁啊大衛咧又再問翻阿馬嘉烈，究竟星期一嗰晚咧？你去咗邊度啊？咁佢好似好擺唔低呢一件事。咁馬嘉烈嘅答案咧，佢竟然係同趙子龍嗰個答案咧係相似得嚟咧，係 有出入嘅， 係有個羅生門嘅狀況。究竟係點樣咧？因為佢係話：哎呀，我有個朋友就係同一個朋友嚟嘅，佢飲醉咗啊，咁我去照顧佢，我成晚喺佢嗰度啊，咁所以咧我就冇翻到嚟瞓咯。咁好明顯係一個真一個假啦。咁究竟邊個真邊個假咧？咁喺大衛嘅角度嚟講，就佢選擇去信啊馬嘉烈嘅，但係同時間。都我哋可以想象到佢都唔会完全去信晒佢啦咁样。 咁另一边厢啦，咁赵子龙即係佢想发大佢自己本身嗰个宠物生意啦。咁发觉Candy 呢个女仔啦，亦都系马嘉烈嘅朋友，即系同事啦。咁佢亦都系有养只小狗狗嘅，咁就一直都揾赵子龙去帮佢只狗去服务嘅咁样。咁后屘咧就发现赵子龙发现呢个女仔都背景都几好噶， 个女仔又中意佢嘅， 系个女仔又中意佢，咁于是咧佢就决定同呢个女仔 Candy 喺埋一齐嘅。 但其实呢我哋亦都要交代呢，就係、是、其实啊赵子龙呢佢同阿大卫呢係即係由中学开始我哋见到呢其实都係有一种暧昧喺度嘅。而去到差唔多个戏即係成个劇嘅呢一段啦，即係头先我哋话佢同 Candy 结婚之前呢，我哋其实係听到佢同佢爸爸讲呢，就根本上佢其实係唔鍾意女仔嘅。咁即係其实佢係佢反而係即係我哋会见到喺呢个时候呢了解，其实佢係反而佢嘅对象一直其实係鍾意嗰个对象呢係大卫嚟嘅。我哋可以有咁样嘅理解嘅，差唔多係嚟到呢个位。咁但係佢而家呢係为咗发展佢嘅生意呢，佢决定呢反而就係同 Candy 喺埋一齐喎。咁而同时间呢佢就想同阿马嘉烈斩缆啦。就对马嘉烈好冷淡啦开始。 咁赵子龙呢咁就好想同马嘉烈讲清楚呢段关系啦。咁佢有一日呢就专登㗎嘛，叫阿 Candy 不如我哋约阿马嘉烈出嚟食饭啦，俾个 surprise 佢啦。因为马嘉烈一直都唔知道 Candy 同赵子龙其实係有发展嘅咁样。咁啊赵子龙约咗马嘉烈。咁马嘉烈好开心好期待咁喺间餐厅度等赵子龙啦。咁突然之间佢就见到 Candy 同埋赵子龙咁出嚟啦。 拍住拖咁样嚟啦。係 啦，拍住拖咁嚟喎。咁啊马嘉烈当下咁啊，梗系要扮冇事啦，咁样咁啊，当然内心系啊涌出嚟， 所以佢都忍唔住啦。中途就系话阿大卫揾我啊， 我要走先啦， 你哋慢慢食啦。咁啊，翻咗屋企嘅佢，咁然之后咧，咁佢又揾大卫，大卫又系其实嗰段时间应该系同咗戴任文喺度倾心事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阿赵子龙咧就竟然打俾佢话：我而家喺你楼下，不如我上嚟揾你啦。咁样，咁就上咗嚟两咁当面对住嘅时候咧，佢就问咗一句：其实你中唔中意大卫啊？咁样个戏就嗰场戏就喺度完咗嘅。咁然之后接住我哋就见到咧，阿马嘉烈咧就喺个床上面啦，同阿大卫嗰晚喺度瞓觉。然之后马嘉烈就喺度喊。咁但系大卫都冇问唔到系咩嘢嘅。咁然之后到第二朝早咧，阿马嘉烈话：不如你落去买粥俾我食啦。咁样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当大卫落咗去买粥嘅时候咧，佢咧就执咗行李咧就走咗。咁啊，大卫翻翻嚟嘅时候，间屋又已经空晒。咁我哋就见到阿大卫嗰个好失落、好惨嘅嗰个场面啦。咁就似乎佢哋真系分开咗。咁应该我哋讲翻另一面咧，阿 Diamond 嗰度咧。佢就反而咧嗰邊咧就係佢個情夫，即係佢應該叫咩？ 佢個男朋友啦， 男朋友個老婆咧係一直都有病嘅，其實咁呢一刻咧就終於死咗啊！真係，咁但係咧 ，Diamond 咧就反而係呢一刻咧，佢又決定想離開喎。 因為其實佢老婆好 好人嘅， 係好好人嘅。佢喺離去之前咁啊，喺 Diamond 個男朋友離開咗香港做嘢咁樣啦，咁佢就專登約咗 Diamond 出嚟同佢講話啊，其實我一直都知㗎。我仲带咗佢去屋企，话俾佢知我丈夫系点样嘅生活习惯，系点嘅，希望你照顾佢。咁系依一件事系改变咗 Diamond 嘅，对于 Diamond 嚟讲系好大影响噶。咁佢会再审视翻呢段关系啊，或者佢想要啲乜嘢啊咁样咯。咁所以最后就有呢个决定， 反而系佢太太离开死咗之后咧，佢反而又想自己去建立翻自己嘅事业啦，各样嘢。总之就喺呢个位咧，反而就同啊即系其实黄宗耀做嗰个角色啦，就系即系分开咗嘅。咁所以咧，似乎而家两批人咧都系分开咗，咁反而。赵子龙就同 Candy 系准备结婚嘅，咁我哋见到最后啦，就系、是、其实系大卫啦，大家分开咗一段时间之后，佢终于咧都系尝试去揾翻阿马嘉烈嘅，咁即系佢想拍门之前吓、啊、去佢间屋企嘅时候，咁之后系点就冇做到嘅，咁样就个戏就系咁样完咗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却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嘅劇本系《马加烈与大卫》系列啊，呢套电视剧啊，《绿豆》啊，咁啊，今次呢一个电视剧咧就系、是、由南方舞厅嘅小说啦，咁就改编而成嘅，咁就由翻南方舞厅佢自己做呢个监制同埋编审啦，编剧方面咧仲有黄以林嘅。黄以林呢佢之前都参与过其他嘅一啲电视嘅制作啦，都做过一啲嘅电影公司嘅工作嘅。咁啊直至到呢、這、一个绿豆呢就更加多人去认识到佢啦。咁而啱啱我哋所讲完呢一个26集嘅绿豆嘅电视剧，大家觉得究竟入面嗰个故事嘅内容系好生活化，生活化得嚟又系好有冲突，好有矛盾，令人哋好追看嘅。咁有啲咩特别嘅手法令到我哋会咁唔中意呢一套嘅电视剧咧？ 其实我觉得咧，佢个大纲啊，即系如果系大线咧，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同即系一般好大分别嘅。即系其实咧，三角恋啊、四角恋啊咁呢啲样嘢，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复杂，或者同我哋睇开嘅电视剧好唔同。但系佢个唔同系在于咧，佢每一场去选择去讲嘅咩嘢啊，即系佢选择截取边一段去写，或者佢啲对白系点样。其中一样嘢好特别咧，就系佢咧好中意咧，我哋其实第一集已经见到嘅。佢有啲嘢咧，佢唔會喺嗰場戲裏面交代曬，佢會令到你有啲問號嘅出咗嚟，然之後佢可能幾集之後咧，先至去解開呢個問號。其中一個最第一個例子咧，就係佢第一集已經有講啊，周嘉怡啊，即係個飾演嘅馬嘉烈，佢啊上的士啦，佢係第一次見到啊大衛啦，佢咧就落車嘅時候同佢講咗一句：，咦，你好守時㗎，係咪？跟住咧。佢哋係咁樣開始一個對話，然之後佢就落咗車。咁我哋會諗點解佢會咁樣講嘅咧？即係你就算如果真係話佢即係好準時，你都係會話你好準時，或者你好係咪即係唔會用你好守時，唔會咁樣講噶嘛？ 好文就就 係啦。我哋即係突然間我睇嘅時候都咦點解會咁樣講咧？個劇本咧會咁樣寫嘅咧呢個對白。但係然之後你睇到原來嗰幾集之後啊，真係你先至發覺咧原來咧大卫个中文名，佢影住佢嗰个即系的士个牌咧，写住佢系叫做黄守时嘅，即系原来我哋而家先明白，哦，原来阿马嘉烈第一次坐咗车就系见到佢嗰个名系叫黄守时，所以会同佢开咗一个咁样嘅玩笑，即系讲咗呢句对话。即系呢样嘢咧就系好少其他嘅剧本电视剧特别系啦会咁样做嘅，因为咧。你即係觀眾嗰下唔明白或者 miss 咗咧，就會冇咗呢樣嘢噶啦嘛。咁而呢個戲咧，佢係好中意個劇本上面，你見到咧，佢係好中意係咁樣，係埋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少少嘅嘢喺個劇本裡面嘅呢啲位置。你唔懷疑，你可能唔覺嘅，即係 miss 咗就唔覺噶啦。但係佢會隔咗好多集之後咧，先突然間話翻俾你聽點解佢嗰度會咁樣嘅。咁呢樣嘢係幾有趣，同埋係有心思嘅，我覺得。咁呢樣係值得欣賞嘅。咁當然你會諗。咁會唔會有陣時多咗或者點樣啊？咁，但我哋見到佢後面譬如個羅生門嗰一單嘢啦，我哋會話究竟個真相係點嘅咧？嗰晚阿馬嘉烈同埋趙子龍佢睇完戲之後，我哋觀眾見到佢去咗摩天輪啦，然之後大家仲 kiss 咗嘅嗰日，咁。然之後，但係嗰日啊，馬嘉烈冇翻屋企瞓喎。咁其實係發生咩事咧？我哋觀眾都唔知喎，因為佢嗰集其實係冇講到佢係咩事嘅。咁而我哋後嚟咧，先至跟住嗰集啦嚇，先至見到第一次咧，就係大衛問趙子龍嘅。咁趙子龍就話。哦，其實我哋嗰一日睇完戲就分開咗啦，然之後咧就Candy 飲醉咗嘛，佢又打嚟俾我，咁我咪就去咗即係陪佢咯，咁樣，咁佢就講咗呢個版本出嚟，咁然之後就轉個頭咧，我哋又見到咧佢喺屋企嗰場戲啦，同阿馬嘉烈啦，大家講翻嗰晚係點樣嘅時候。馬嘉烈又講咗個畫面，就係話我同趙子龍睇完戲之後咧，咁Candy 就 call 我，因為佢飲醉咗酒，於是我咧就去咗照顧佢。咁呢個明顯係有唔同啦。咁究竟係邊個係真咧？咁我哋觀眾當然都唔知嘅，其實，但係我哋唯一知嘅就係肯定有一個人係講大話啦，係咪？因為 或者兩個都講大話啦。 係啦，總之就係有講大話成分啦。咁所以我哋嗰集見到阿大偉嘅角色，其實佢係即係流咗眼淚，因為佢都知道你咁樣一定係有啲嘢啦，因為你總係有人會係講大話噶啦咁。 仲有一個問號就都關 Candy 事嘅，就係馬嘉烈冇翻去之後嗰晚係唔知點解佢哋平時好 friend 噶嘛喺公司，但係突然之間鬧交咯，咁又。 会系系啊，你会好多 question mark 喺度。 系啊，咁但系我哋好多集基本上差唔多去到即系最后嗰两 集 啦， 之后都冇讲翻嗰晚发生咩事。 直至到真系去到差唔多最尾咧，系啊 ，Candy 同阿赵子龙结婚啊，差唔多准备紧去买家私，跟住佢哋先至突然间买家私又讲翻起，佢话啊，其实嗰晚咧，我哋都冇即係一齊咩過啦，即係我哋冇一齊試過單獨點樣。咁因為你唔記得咩？嗰晚你飲醉酒啊，即係收尾都係阿馬嘉莉留喺度照顧你，我都走咗啦，即係佢都叫咗我走啦，即係類似咁樣。咦？咁我哋似乎咧，就係嗰刻我哋先至好似拼湊到成件事。其實嗰晚應該如果照咁聽咧，就係佢哋去睇完戲啦，馬嘉莉同阿趙子龍睇完戲之後咧，就佢哋去咗摩天輪。就大家錫咗，咁然之後先收到阿 Candy 個電話，就係話飲醉，然之後佢哋兩個一齊咧就帶咗 Candy 上去阿馬嘉烈個屋企，因為佢哋好有錢啊，馬嘉烈自己雖然同居，但自己又 keep 住一個屋企喺度， 丟棄喺度唔出租噶。 佢哋咧就去上咗馬嘉烈個屋企嗰度，然之後咧就阿馬嘉烈咧就叫咗阿趙小龍走，佢就喺度照顧阿 Candy， 咁似乎就係咁樣啦成件事。咁、但係我自己亦都係覺得，不過如果睇翻轉頭咧，係咪有陣時呢啲嘢玩得大咗咧？因為我就會有少少唔明啦。咁其实佢哋两个点解要讲咁大嘅大话？点解咁样讲大话咧？佢哋剪咗中间 skip 咗，冇去摩天轮，咁其实都可以话两个一齐照顾 Candy 噶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因为中间又再有少少嘢嘅，因为嗰日其实系 Candy 本身系约咗赵子龙嘅。咁佢哋本身又话去睇嗰出戏，但系中途咧。就阿趙子龍架車停咗喺度咧，就見到馬嘉烈截車，所以馬嘉烈咧就截咗佢咧，就話咦我冇車喎，咁不如嚟車我啦咁樣。咁阿趙子龍話：不如我哋係咯，我哋一齊去睇戲啦。咁樣係咁樣。 即係趙子龍本身係約咗 Candy， 咁點知咧就見到馬嘉烈之後就放咗 Candy 飛機， 冇錯， 跟住咧就去同阿馬嘉烈就去約會 啦。咁所以 Candy 咧亦都因為咁咧就即係佢唔知道俾人截胡嘅，咁但係佢純粹咧就係知道啊， 因為佢好想拍拖。咁 就俾人放咗飛機，所以就飲酒啦。咁然之後就 call 個朋友啦，又 call 阿趙子龍去，咁就發覺佢兩個喺埋一齊。咁所以咧就係佢之後點解會嬲咗咧？我諗係有就係咁樣。咁但係問題呢樣嘢真係要大家觀眾咧自己真係用去腦去咁樣思考翻、拼湊翻咧，先至會組織翻成件事出嚟咁樣。 但係合唔合理咧？啱啱你所講到就係、究竟佢哋點解要講一個大話出嚟去模糊咗件事？咁同埋喂，如果我哋需要讲大话嘅醒目啲都会夹下口供啊嘛，即系起码我唔同 Candy 夹啦，我同佢嬲咗佢啦，我都同阿赵子龙夹下口供啦，佢哋两个关系冇喺呢件事上面有啲咩破裂啊或者唔好噶嘛，咁啊夹下口供咁或者唔会令到大卫咁误会，起码醒目少少啊嘛个感觉系。 即系我会觉得咧，夹唔夹口供呢样嘢咧，就即系有阵时可能佢哋嘅关系，即系大家又尴尬，又即系可能唔想咁样夹埋一齐嚟呃一个。即係呃大衛，我覺得咁都可以解釋佢哋點解冇夾過口供嘅。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佢哋講嘅大話都係一樣，即係睇係 咯。 佢哋點解唔？其實我會諗就係點解冇一個會話即係你咪大家就上咗我屋企咯。我哋兩個睇完戲咪收到佢電話，然之後上咗佢屋企。點解唔會係咁？點解兩個都分別？咁或者佢哋真係心靈相通，唔知啦。即係佢。就係、有陣時就係呢一日，如果你有劇本咧，係有玩呢啲嘢，有陣時就係、是、即係都要好小心嘅。即係你會唔會玩多咗咧？其實會唔會嗰樣嘢變得太巧合咧？咁呢啲就係、是、我覺得呢個劇本咧，佢係嘗試做緊呢啲嘢，都係我都係好嘅，因為有心思嘅。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都未盡完善圓滿嘅，即係未係話好好嘅。咁但係佢都係第一次嘗試係咁樣寫個劇本啫。咁成個組合都係第一次咁樣嘗試。咁我覺得。佢再行前啲，再試多幾次咧，可能會更加做得更加細緻，更加冇破綻嘅。我覺得 係。同埋我哋即係睇翻啲資料咧，製作團隊都話其實今次呢一個電視劇咧製作。得嘅時間都比較少嘅，咁所以我諗喺即係劇本上面，佢哋可以再三去審視個劇本，再三去改良個劇本嘅時間亦都唔多咯。咁我諗如果真係多啲時間俾創作人去寫嘅，可能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完善嘅劇本出嚟都未定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 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咁而今次呢一個戲呢，喺即係角色上面呢就唔係好多，即係得幾個角色去做晒啲26集㗎啦，即係大衛啦、馬加烈啦，跟住趙子龍、戴仁文啦，再加阿 Candy， 即係主要就係呢5個角色㗎啦。咁而喺構成呢5個角色入面呢，佢點樣去塑造呢幾個角色呢，我覺得都做得幾好㗎喎，呢個位。即係起碼我哋對於大衛佢嘅性格啊，或者再配合埋阿馬加烈之間嘅性格啊，咁就可以喺當中咧做到好多嘅文章出嚟，好多嘅衝突出嚟。咁喺呢一個位，我相信喺編劇嘅角度，亦都有一個佢嘅設計喺入面，先至可以幫到成個戲去推。 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咧，我覺得大衛啦、趙子龍啦，同埋戴仁文嘅角色咧，我自己覺得係好好立體嘅，即係好清楚係點樣。我自己反而咧睇完嘅時候，我覺得馬加烈個角色咧，我有少少覺得咧，我自己睇，我覺得個劇本似乎係要緊嗰樣嘢，係佢係應該再港女少少嘅，即係可能係再膚淺少少嘅，再騎牛揾馬少少嘅。我自己有咁嘅感覺嘅。 即係如果佢係好似你所講港女一啲嘅，再膚淺一啲嘅，會同依家出嚟嗰個化學嘅效果有啲咩嘅？唔係， 其實我點解會咁樣講咧？特別係其實頭嗰幾集咧，你見到佢咧講大衛嘅時候嗰種嘅，佢同阿 Candy 喺度講咧，你見到佢嗰種講法啦，佢嘅對白啦，其實係我覺得係有嗰種。應該係呢個馬加烈唔係我哋一般見到嘅電視劇裡面嘅嗰種女仔嚟嘅，即係唔係嗰種敢愛敢恨啊，唔係嗰種好女主角我哋即係平時睇慣嘅嗰種傳統嘅嗰種，而係一個真係可能係膚淺少少嘅，即係 感情上有啲貪心㗎， 係啦，佢係即係嗰類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個演繹上面，即係你睇完成個戲咧，你又覺得佢慢慢個演繹上面似乎咧，即係有少少，我覺得係唔係好consistent 嘅陣時，佢嘅掙扎位或者佢嘅有陣時嘅內疚，或者我覺得係多咗少少嘅。咁我自己第一次啱睇完嗰26集嘅時候，我第一個感覺，我覺得係唔係佢個casting 上面可能周嘉怡唔係一個最理想嘅 cast， 即係因為我自己睇過一啲佢嘅訪問，周嘉怡俾人嘅感覺咧，尤其是佢個造型喺呢出戲咧，完全同即係《導火星文線》嘅方形係一樣嘅。咁佢嗰種係好硬朗啊，係好敢愛敢恨嗰種感覺嚟嘅，咁係咪其實係同本身呢個戲佢想要緊嘅個馬加烈嗰個所謂港女啲嘅角色係咪有少少唔夠吻合呢？我第一個諗法係咁樣嘅，咁但係直至到後嚟咧，就我哋睇到一啲嘅報道啦，咁啊講佢哋原來嘅製作上面個編劇同導演演員之間係有一啲嘅分歧嘅時候，我就突然之間明白點解我見到我見到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其實個編劇咧喺呢一個製作上面咧係好大權力嘅，即係你喐唔到佢個架構啊！即係個戲係點樣走咧，個大線咧佢就喐唔到噶啦。但係導演同個演員似乎咧對於馬加烈個角色咧個睇法同個編劇有啲唔同啊。咁所以佢哋想喺個戲即係每個場裏面咧去調嗰個角色啊。而但係當你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出現咗即係我點解會見到嘅嗰種好似唔係好 consistent， 好似唔係好穩陣嘅嗰個狀況，就係因為個戲我個編劇就係咁樣寫個角色嘅，你見到好似，但係而家你做嘅時候，你中間喺度喐咧，我哋成日講一個劇本，如果你個人物做得好咧，就係佢所有嘅每一句對白，其實每一樣細微嘅嘢都係應該聚翻落去佢嗰、那個、那個性格嗰度噶嘛。如果你見到有啲嘢走咗少少，你好似覺得我喺個場度喐啫，佢好似個編劇都有講話，其實佢哋咧即係喺個 within 個場景裏面喐少少啫，佢個大浪喐唔到嘅，咁我覺得都 OK 個編劇咁講。但係其實如果你整體你咁樣去睇咧，其實唔係咁 OK 嘅都，因為就係你會見到就係你演員演同你個編劇寫係兩樣嘢嚟嘅時候，咁你咪會好似成整體去睇嘅時候，個角色冇咁完整咯，冇咁實正咯。咁呢個係我見到嘅嘢。咁所以有陣時，如果咧你睇翻咧，佢哋有一場戲，我哋見到啦，就係、是、我睇嘅時候都覺得好震撼嘅，就係、是、我哋見到就係趙子龍同阿馬加烈，應該大家係對峙嗰場戲啦，就係佢約咗馬加烈出嚟話，其實佢係同阿 Candy 一齊啦嗰場戲。咁樣擺到明就係而家佢已經同 Candy 一齊啦，佢同你分開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嗰晚竟然上去啊馬加烈屋企，然之後問佢 你其實中唔中意啊大衛？其實作為觀眾咧，我哋喺嗰刻咧，我哋已經知道，因為個戲已經講過咧，趙子龍佢以前咧喺中學嘅時候咧，佢係點樣對待阿大衛嗰啲中意嗰啲女仔啊？係嘛？我哋見過佢係點樣玩弄嗰個女仔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刻，我哋某程度上咧都其實係知道。佢唔係真係鍾意，因為我哋都知道佢唔係鍾意即女仔㗎嘛。佢係同馬嘉烈嗰樣嘢呢，佢可能係有兩個動機嘅。一嚟佢係想借馬嘉烈係氹啊大衛買架車，即係投資喺佢嗰段生意啦。二嚟就係馬嘉烈係佢嘅假想敵嚟嘅，根本上由頭即係佢嘅對手嚟嘅，即係佢係鍾意大衛㗎嘛。咁所以佢其實係想玩弄呢個女仔嘅。咁我哋其實嚟到呢刻，我哋係知道咁樣嘅。咁而我哋會諗呢場戲哇應該好睇啦，即係我哋預計會有精彩。咁、但係佢就喺呢度 cut 咗嘅，就係佢問咗一句之後呢，其實就 cut 咗呢場、就直接落咗第二場。咁呢個處理手法呢，咦、係好非一般嘅。 係呀，好 多。我哋覺得嗰個戲或者最大嘅爆破位喺呢度。係 啦，但係我其實後尾睇返，因為佢做完26集之後呢，佢呢就出咗一個叫做綠豆之馬嘉烈篇咁樣嘅，佢每個主角都有一個做返剪輯返佢哋啲片段啊，一個鐘咁樣去做返出嚟。咁而喺馬嘉烈篇裏面呢，其實佢係完整做返嗰場 cut 咗嘅戲嚟嘅。咁、我哋都從後面啲報道知道，原來其實嗰場戲呢就係導演同演員呢都好滿意嘅，但係去到編劇編審嘅時候呢，佢決定係 cut 咗嘅。咁嗰場戲如果我睇返呢，我就會覺得確實如果我係個編審咧，我都如果即係你撇開曬所有人事各樣嘢嘅程序啦，如果純粹從我戲去睇咧，我都會覺得係應該要 cut 嘅，因為咧佢講得好白啊，嗰場戲係你見到馬嘉烈咧個情緒好好嘅，佢係真係崩潰啊，佢個情緒好好嘅，但係咧無論趙子龍同埋馬嘉烈咧，佢都將啲嘢講得太白，而但係我哋如果睇咗成個戲咧，我哋見到係一個簡約嘅製作嚟嘅，你可以話即係無論拍攝手法嗰樣嘢啦，而個劇本都係嘅，我哋基本上咧見到冇任何一場戲咧好大嘅情緒嘅，最大咧只係有一場就係馬嘉烈同埋大衛喺個廚房度，就係講嗰晚你究竟去咗邊，係嗰場已經係最大噶啦， 但都係好含蓄嘅表現， 好係好含蓄，好收，即都係好內斂，佢都係流眼淚嘅啫，都係嗰樣嘢。但係呢場如果出咗嚟咧，你會覺得呢場咧就係已經係最大。而首先，我覺得如果最大嗰樣嘢唔應該係由趙子龍同馬嘉烈嘅，咁、所以佢呢場如果咁樣咧，就係有啲突兀嘅。加上咧，趙子龍個性格亦都我覺得唔需要將，因為佢而家喺嗰段戲咧，佢係有一句淨係話馬嘉烈話。咁你即係而家係擺到明一開始就線我啦咁樣，咁而趙子龍某程度上都係承認咗，然之後但係馬嘉烈仲講一句我，但係其實我係鍾意你呀，我鍾意咗你呀咁樣，我會覺得如果你即係趙子龍去到咁清楚係我真係擺到明就係玩你㗎啦咁樣，其實對於馬嘉烈嗰個性格啊，即係喺戲裏面嘅性格，我會覺得佢唔係嗰個崩潰嚟啊，佢係會有憤怒噶嘛，你應該會憤怒啊！你而家接落去下一場咧，其實就係佢會選擇離開喎。但係如果你係有個憤怒喺度，你一定會有想少少報復，你唔想我同大衛好，我反而更加而家要同大衛恩愛，起碼我 要結婚， 即係我未就算未係結婚，我都要喺你面前係嘛，做到我同大衛係好好。等你係咪你係咪夠膽同大衛講我同你發生咗咩事？大衛係咪會信你啊？係咪先？即係我起碼即係要你要攞翻自己呢一樣嘢之後，我同大衛 work 唔 work 係另一件事啊。即係起碼會有呢一樣嘢咯。但係而家佢咁樣嘅處理咧，就會變成個角色咧，真係好中意。趙子龍啊，令到我覺得就同個定位真係有啲距離啊。而我所以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其實我明點解佢要咁樣 cut， 因為你 cut 咗佢咧，觀眾仲可以諗。其實呢場戲好難寫嘅。首先，我會覺得你要寫到係觀眾都明白，如果我係馬嘉烈，我第二日會執行你走。而家係你知道呢個男人唔要你咯，即係你騎牛揾馬冇咗只馬噶咯，但係你都選擇走，嗰樣嘢係咩嘢嚟咧？咁如果你唔講咧，觀眾會諗。會諗可能覺得喂咁你而家好難面對㗎喎，即係你咪你會鄧佢諗咁樣，咁真係我點樣再面對你兩個朋友呢？係咪先你而家咁可能我就會走啦，即係起碼我會避開一輪先。但係如果你講到呢樣嘢咁白呢，其實你就唔會係咁樣，即係我覺得以馬嘉烈個性格就唔會係咁樣啦。咁所以 呢場戲本身好難寫，而我覺得而家佢係主要係兩個演員 jam 出嚟咁樣咧，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 well written 嘅嗰啲對白。 嗯， 咁我就覺得，所以我哋會明白有陣時個劇本同埋演員導演之間嗰個點樣合作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啊。如果要成樣嘢係好， 咁、我想知道咧，嗱到最後其實大衛都唔知道馬嘉烈係中意趙子龍或者佢哋之間嘅曖昧嘅關係咁樣噶嘛？咁其實喺個劇本上面，佢做咗一個咁大嘅炸彈喺度，但係到最後冇喺佢哋兩個人，即係大衛同馬嘉烈之間去爆破。咁呢個會唔會係唔係咁好咧？即係我哋都好想睇到，喂，馬嘉烈依家做咗一個咁樣嘅，我當係三角關係咁樣先算啦。咁到最後點樣可以即係翻翻去馬嘉烈同大衛之間嘅關係？佢哋去一個大嘅爆破，可能我哋期待去睇呢一樣嘢噶嘛。咁但係今次佢淨係話哦，跟住執嘢走咗，咁就冇咗咯。咁會唔會係冇咗嗰個我哋最想睇嗰個位咧？ 但係我就係講緊佢呢個戲點解我哋話佢同其他啲戲唔同，就係正正佢就係唔係要做呢一啲嗰啲我哋平時想睇冚你一巴或者嗰啲 最大嘅衝突。 就係唔係佢？你見佢咧，全部都唔係嘅。即係某程度上，我會覺得嗰樣嘢係真實啲咧。就係因為你其實如果大衛點解佢唔去問咧？其實佢嗰場戲就講得好好。即係佢話點解你唔自己講啫？嗰晚去咗邊？即係你明知我係介意，點解你唔自己解釋咧？點解要我問咧？即係其實佢點解唔問咧？亦都係其實佢唔想面對咯。其實有少少佢都唔想面對，佢唔想你真親口話俾佢聽，我而家中意咗趙子龍啊！即係佢都唔想噶嘛。所以佢其實自己想都係有逃避。其實嗰晚點解佢喊？因為佢都知道佢哋真係其實真係有啲嘢，呢樣嘢佢真係 sense 到嘅。咁但係佢到最後佢選擇咗，佢相信馬嘉烈，佢冇走，佢嗰日留喺度，佢就係唔會噶啦，就係、是、咁樣，所以佢咁樣落去嘛。而之後當然佢哋嗰樣嘢係唔會俾佢知啦，佢亦都唔需要知，因為對佢嚟講嗰樣嘢唔係喺呢度嚟噶，佢個 impact 唔係喺呢度嚟噶，因為佢係咩啫？佢自己寂寞嘅時候，佢就揾 Diamond 去同佢傾心事，即係我朋友傾心事咯。但佢係中意馬嘉烈噶嘛，所以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係好得意嘅就係、是，其實佢哋分手嗰場咧，即係馬嘉烈走咗啦。其實我個心諗，其實唔係幾好咯。雖然我見到佢喊，但我覺得咁咪好咯。 對大家都好啊， 算啦，係咯，即係終於解決咗呢件事。 但係喺個氣上面， 但 係 佢、 我總係覺得爭啲啊嘛。 佢對最後佢係選擇去揾翻馬嘉烈嘅。咁所以你就明白，佢係真係鍾意呢個女仔囉。佢唔係想要求一個爆破啊，即係佢唔係想要求真相啊，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有陣時就係、是、我哋睇戲，我哋梗係好鍾意好覺得，喂，你呢個係啱，呢個唔啱，呢個唔好女人你就唔好要，即係我哋好容易係呢、這個，因為一直嘅戲都係咁樣㗎嘛，因為我哋睇到咁樣亦都覺得好爽㗎嘛。咁但係佢呢個戲佢所謂貼佢所謂即係好貼近真實，就係因為真實裡面真係好多時唔係咁㗎嘛。好多時 係啊，我明白啊，但係我唔係話大衛要有一個咁樣嘅舉動去造成一個爆破，而係喺編劇佢喺寫個故事入面，佢冇預呢一個空間去俾最後呢一件事喺 佢哋 之間爆啊嘛。 編劇就係唔想佢哋爆咯，你明 係咯？就係 佢寫呢樣嘢出嚟，唔係想大家爆。佢寫呢樣嘢出嚟，即係等於你佢呢個劇本，佢我就係話佢抽取個角度啊，係同平時好唔同。點解咧？就係佢想貼近一啲真實啊！其實好得意嘅係咧，我哋見到呢個戲咧，佢嗰個簡約嗰樣嘢咧，你見到其實佢係當然有一個 budget 嘅要求，我相信啦，所以令到佢會咁簡約。佢無論係拍攝上定係個佈景上咧，見全部嗰啲人啲屋咧，一律都係白色嘅啫，所有人都係嘅基本上。但係佢呢樣嘢有好處咧，就係你睇睇下，你發覺有啲舞台嘅感覺嘅，好似舞台個 set 咁樣嘅，即係舞台啲 set 通常都唔係好真實噶嘛。但係你啲人唔同人喺裏面做戲咧，即係你反而有陣時咧，你會見到嗰種生活感，同埋你會覺得係唔同人可以代到入去嘅，就係佢哋嗰啲位啊，即係普通人都可以係佢哋咁樣，普通人都可以係其實有更加多時候可能就係我唔會問嘅，即係我知道你係咁樣，你中意咗我，你好似有嘢，但我死都唔問啊，我死都唔問，我唔想知啊，因為我唔想你話俾我聽，更加係即係而呢一樣嘢，我諗就係呢個戲佢其實佢 就係想要呢啲嘢咯。佢就係想要呢啲人性嘅有啲嘅弱點啊，反而佢想睇呢啲多過我哋平時睇咗人性嘅光輝一面。我要追求真相，佢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啦。而我覺得佢係有趣嘅，佢呢個嘗試。 咁啊，講到呢度啦，我哋都對綠豆又多咗認識啦，同埋其實原來好多人都對呢個劇本或者裏面嘅嘢其實有啲唔同嘅感覺或者諗法嘅。如果大家有時間未睇嘅話咧，都希望大家睇一睇啦，真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嚟嘅，我覺得成個拍攝手法。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好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